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三月踏进北海边，穷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吹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唱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朋友们早晨好，现在播送今天早上六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偏北风比较明显，气温较昨日有明显下跌，预计最高气温仅有13度，请大家及时添衣保暖，北部地区还有弱降水，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部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好了，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呢，来关注联络线方面，东部城区京通快速双桥到四惠东进城方向，南部城区的蔡胡营南路双方向，西部城区的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一线闵庄路进城方向，北部地区的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进城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车多的路段哈，目前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五环到四环，机场高速温榆桥到望京桥，通燕高速燕郊立交到白庙收费站，耿庄桥到通州北关桥，京沪高速大洋房桥，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马家楼桥到玉泉营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以上的高速路段的进京方向都是车多流量比较大的。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出发吧。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的第一档直播节目我们出发吧。 没错啊，今天早上这个高磊又回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而且今天早上刚来的时候我都没认出他来，你知道吗？他站在楼下。 为什么呀？ 就是今天早上他没有做头发。 没有做头 发。哎呦，然后就突然发现啊、哦，发量剩的也不多。 哎，我们值班那小哥一见我就说：“哎，磊哥、啊，你是变化发型了吗？” 哦， 我说没有，我没有打东西，我没有喷发胶。哎呀，你怎么长得跟俩人似的？ 对，真的是，我跟你说， 什么叫真的是、啊？ 真的是，就你弄头发和不弄头发完全两个人，你知道 是不是？ 你弄上去24，放下来42。 我告诉你，真是42了，这身体不行了。这一有风吹草动的、是吧？春捂秋冻的， 就是天气一变化， 我立马我就开始发烧感冒。你说说， 哎呦， 来吧，今天我就对你喷了。 哎，你是那个，确实是啊。高磊这个情况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 是是是， 对，就是 提醒大家什么呢？就不能说啊，一天不上班就说自己感冒了啊，好吧？哎呀，这种谎言就不要变了啊！ 大家现在听听我的声音，是不是特别的有磁性？特别像打工里边来的。 你这不像感冒了，你这是缺了个氧，还磁性啊？当然，真的是要注意天气变化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咱们互动聊点什么呢？昨天我们聊的是让您难忘的记忆跟那个台词跟桥段什么的 哦， 这是记忆当中的一些 是是是是 作品。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还是跟影视剧作品有关。 说啥？ 但是呢，我们今天啊，要说一说伪现实的一些这个剧情 哦，让你看了以后理解不了。 哎， 这都哪跟哪？ 对，就是或者是你认为它是胡编瞎造 啊，这就是在今年的叫北京电视剧春推会上出现的一个我们说未来的一个新的动向，就是影视剧要回归现实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聊一聊，各位，你们觉得你们看过的影视作品当中有哪些桥段你特别想吐槽？你觉得这简直就是啊？胡说八道、虚构，或者是你觉得完全说不通，你想吐槽一下的？ 是，当然吐槽的内容呢，可以是方方面面。 对对对， 比如说有可能是因为剧情方面， 哎， 对吧？完全你看不下去，也有可能呢剧情还不错，但是呢请来俩演员，胡演八演。当然 这个呢，我觉得演员还好吧，就可能就是还是有的时候就剧情设计有问题。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剧情之外，反正我要吐槽的地儿还有一点，就是你说你这个钱都花到位了，为啥你那个道具不弄得真实点？不景，你为啥不弄得好一点呢？ 没有， 是吧？ 我花钱其他地方花的比较多。 你知道我前年，你不是老那个诟病我看的一个就什么什么春玉碗 啊？对对对， 就他们里边有一棵桃树，巨大参天的桃树，每一次男女主人公都在桃树畅想了自己的未来，然后桃树就会自动的掉花瓣然后那桃花嘛， 对， 然后我一看就是塑料的，而且还给近景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你知道吗？ 哪怕做个CG 动画都行。 对呀，你说我们郑爽长那么漂亮， 那你要做一 CG 动画，你会说，哎呀，你怎么老抠像？你不能弄个真桃树啊？那么难？我觉得其实是这样。我们今天主要吐槽剧情，你就剧情设计 啊， 就是这种就是胡写瞎写的这种的。我们今天讨论一下， 好的， 好不好？ 好的， 剧情啊，咱别的不讨论了。人生过这个关于他演技，我们再改天再讨论。 好的， 好吧， 好， 咱们就说剧情啊，有哪些影视剧的剧情你是特别想吐槽的？觉得看了以后特别虚假的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怎么找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面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大家赶紧给我们问个好吧。 对对对，很多朋友早就来了啊。胡冰晕律师也说了，我来了，这个节目现在是我每天必听的节目， 是吧？ 车的频道始终是876。哎，其实车是可以存很多频道的，就是你可以把其他的选项都 不，你就假装你是车只能 选一个。你这车坏了。 对对对，没有，就只能是锁定这一个 啊。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北京市尾号限行制度将再顺延一年，限行尾号下周一再次轮换。 还有延庆优质农产品走上市民餐桌，以及前门大街14家商铺调整，部分老字号去留影关注。还会关注到观众不会为伪现实主义的电视剧买单。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政府近日发布通告，北京市尾号限行制度将会再顺延一年，实施时间为2018年的4月9号至2019年的4月7号。那根据这份通告，限行号码依旧是每13周轮换一次，最近的一次轮换是2018年4月9号至2018年的7月8号，星期一至星期五的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4和9、5和0、1和6、2和7、3和8、也就是从下周开始， 对， 就又轮换了是吧？ 是， 哇哦， 下周一大家记好了，我反正限行是周三， 我周一，变周一了， 挺好，周一别开车，因为太堵了哈。 对，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号来管理啊。那限行时间是早上7点钟至晚上8点钟，范围是五环路以内的道路，不含五环路。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交通出行。那么4月4号起，北京将增开去往西安、济南、齐齐哈尔等方向的旅客列车。那么此外呢，4月4号、7号将增开石家庄、邯郸、天津、秦皇岛至北京短途高铁列车，方便京津冀旅客出行。那么旅客呢，可以登录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 3w.12306.cn 网站，或者是通过车站的窗口火车票代收处拨打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订票电话9510-5105购票。 我严重怀疑你现在是收了他们的钱在做代言，啊， 真的吧？ 说的这么像广告词啊！那大家可以这个拨打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订票电话95105105来购票啊！ 咱俩说的跟俩号，你就不能给他四位四位顺着说吗？ 95105105、 哎、 哦， 这孩子 哦还可以这样哈， 好调皮。 来看一下民生方面啊，从4月1号开始呢，符合北京通民政一卡通条件的市民，可以到制卡银行网点，也就是北京农商银行办理信息确认以及领卡手续，并且可以通过北京通 APP 民政一卡通的这个模块啊，及时的查询本人北京通民政一卡通的制发卡的状态。另外呢，北京通民政一卡通是由市民政局制发，免费面向北京市社会救助对象、优抚对象、见义勇为人员、军修人员、征地超转人员、地退人员等享受政策性的津贴、补助、救助或是优待的民政对象发放，属于政策卡，不需要个人申请。 好，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呢聚焦到中关村地区了。中关村街道生活性服务业网点地图近日正式发布了。这份地图啊分为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那么辖区内的200多处早餐、家政等生活性的服务业网点分布情况、经营的面积都有迹可循了。那么纸质版的地图呢，您可以在社区的服务中心、居委会和社区便民服务站来领取。那么电子版呢，可以通过中关村街道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电子版还实现了百度地图的功能，用户呢只要轻轻一点，哎，就可以导航到目的地。那么下一步呢，街道还将探索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地区生活性服务经营业态、网点分布、服务水平以及居民的需求进行综合评估。 还有今年延庆区将会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区，为世园会、冬奥会提供保障的同时呢，还将打通优质农产品营销流通体系。通过搭建优质农产品营销流通体系，延庆的绿色食蔬菜、优质果品、精品杂粮、安全肉蛋奶、精深加工、特色园艺以及中药材等7类延庆的优质农产品都已经实现了从田间到市民餐桌的 4.5 小时投递圈。今年呢，延庆还将在北京市内建立首个优质农产品实体店，方便市民采购，也将为2019年北京世园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供优质的农产品做好准备。 哎，那么在听歌之前嘱咐大家一句啊，今天降温了，外面风好大好大， 对， 咱们还没有出门，北京时间7:43之前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穿点，尤其是咱们的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哈。其实我把羽绒服又给找出来了。 哎，好，你也小心热上风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影视剧里的伪现实的剧情，您想吐槽哪些呢？是哪部电视剧啊？ 啊， 当时的主题曲 你不记得吗？ 投入的爱，这谁啊？ 渴望啊， 没有，编辑部的故事 哦，我 葛优演的那个， 怎么那么熟啊？ 对吧？ 来来来，大家一起看看有哪些剧情是特别想要去吐槽的。我们今天主要说剧情啊。坏脾气小姐说了，说所有的剧情都是男主角失忆或者是女主角失忆，太假了。 啊、 现实生活当中怎么会失忆呢？原来我认为失忆就是撞一下头，头都撞肿了，然后并没有失忆，太可恨了。哦，原来你想要尝试一下失忆是吧？果然是坏脾气小姐。咱别这样， 你知道吗？我看很多的剧，你知道他会延续他继续写，就比如说先失忆，失忆完了以后，然后男主或者女主，当然有一方是比较强势的，就会要求对方你得跟我签协议，一个生死协议，或者是一个就跟那个就是规定的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么一个协议，一年之内，比如说你得偿还我多少多少钱，或者一年之内你得把什么什么事儿你给我办清楚了。当然了，他有这么一个时间限制以后呢，对方就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剧情就好展开了。然后到最后，这张纸就跟白搭一样，根本没签一样。你知道吗？ 因为最后有了爱， 对呀，就把你酥了，你知道吗？ 对， 特别让人受不了。 反正是我有时候看电视剧，只要我一看女主当撞头了，我说坏了，要失忆。来看看啊， 包括你想想，就去年热播那个电视剧孙俪，她演了一个大女主戏，叫什么来了？都咣的一下就让人给就是那个就是进猪就。进猪笼是吧？ 进猪笼啊，就扔河里 河里了 啊！那就进猪笼 啊！然后我就想，哎，肯定死了。但是后来一看，哦，不对，还那么多集还没演呢。然后一会儿就又活过来了 啊！来看看啊，这个来看一下。大山说：“两位主播辛苦了，能说话了吗？”可以啊，都可以了。我们看到很多人新朋友啊，还有一位，我觉得他说的特别让我感动的 哦。 他是说我们的小雨莎莎说：“大帅高雷早上好，每天必不可少的内容就听你们直播。”播感觉有你们的存在好幸福，自己不孤单， 真的是。 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个片花，我们的 写的特别的真实， 我们的陪伴让你不孤单，是吧？ 尤其是我的声音，感冒了之后声音特别有磁性， 这是伪剧情，好吧？我们来看看 HS， 啊，刚才他说到了温暖这事儿，但是接下来这俩人在一起可真不温暖。他说《新笑傲江湖》就正在热映的，正在热播的一个《东方不败》，就是里面那《东方不败》和蓝凤凰竟然结婚了， 哇！ 如果金庸老先生知道了这事儿怎么办呀？实在是接受不了。你知道， 哎，我觉得是这样， 恋爱了， 所以 好可怕。东方不败谈恋爱了， 那我也得《葵花宝典》那个什么，哎，其实我们说是人家的小说是架空的，是虚构的 啊。 那如果你要改编人家，你是不是能够遵循一下人家？如果你不想遵循人家，你干脆别叫人家名， 对， 是吧？你别跟人瞎改啊！ 是， 哎呦，我天哪，你，好，来看 就叫个什么新江湖，对吧？你别完整叫人名。 哎，来看一下啊，这个欣欣说了，大帅，这个一定要说呀！昨天看到的某部电视剧的女主把手机充电器的 USB 那头剪开，把正负两极插进了插线板里，然后用胶带固定，另一头插在手机上进行充电，然后还一副觉得自己很牛的样子，看着男主说。那就很牛的样子看着男主说，哇，这个编剧你是吃什么不消化的东西了吗？多危险呀，万一有人学呢。其实我看到今天好像很多媒体都在批这一段， 对， 是吧？ 对， 我觉得你们就是这个导演，你脑哎，你要不导演你自己试试？ 就他特别想就是塑造一个人物的这个性格特点，就是说这个女性很强大。 那或者是他想要自己觉得哦，我很牛的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真的行吗？ 他可能看那个美国西部片看多了，美国西部片里边经常不是就把那个车 啊，对，就咔把车一碰， 就打着了， 咔就打着了，然后上了那个飞机坦克，直接上去咔一踩油门就飞了，是吧？ 人那可没连着电源呀、啊，这也是连着电源 的。我也是刚今天才知道这是哪部电视剧，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哪部电视剧？ 我还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没看。 就好像今天所很多都在刷屏说这个事儿。 对，来天堂龙一说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电视剧那么的经典，但是电影版拍的实在让人无力吐槽，故事给压缩的让人不知所云，演员的表演实在浮夸，总之全程都是尿点，看不下去。 这个对他说的这总体情况，我们今天说一些小细节， 哎， 和这个具体让你特别想吐槽的一些情节 啊 啊，大家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跟我们播路况啊。老大说了，卢沟桥进京府路过了伐东桥有800米，一辆超高车辆被天桥给 挡住了，过不去了。 哟， 这下可苦了，西南进城的朋友们呐， 一定要注意了啊！ 哎，对对对，这位朋友报的非常的详细，感谢老大。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引发我们互动话题的这条新闻吧。 好不好 嗯，上周在国产电视剧领域有一个现象值得深究。那一方面，上周举行的北京电视节目交易春推会，以及提名揭晓的新一届飞天奖，在政策推动和观众的期待当中，现实主义回归主流的大潮也越来越清晰，市场心态对于小鲜肉加大 IP 的生产模式终于从信心动摇过渡到了实质性的颠覆。 啊，太好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3月29号人民日报发表了警惕悬浮的伪现实电视剧一文，对目前的国产电视剧领域一些伪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滥竽充数的情况是进行了批评。 当然尽管说电视剧领域的这个现实主义热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是很让人很遗憾看的是，真正那些优质的货真价实的现实题材作品真的是凤毛麟角啊，什么宽衣长袍的古装剧啊，这个制服斗志的谍战剧啊，悬浮空洞的偶像剧啊等等的，通通改头换面穿上了现代戏服，所谓的现代剧，比如说 啊， 打入了某些职业剧的这个挂着某些职业剧的羊头， 对 对吧、啊？卖着这些所谓空洞的狗肉啊， 对，包括你想，现在就大家伙看影视剧作品，最期待、最向往的就是爱情戏啊，对吧？但是告诉大家，其实现在爱情剧、爱情戏正变成编剧最不爱写的部分，就是因为虚假。还有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从投资方到主创都奉行一种莫名其妙的关于爱情剧的标准，也就是爱情当中应该有的像迟疑啊、缺憾呀、人性的弱点，都不去写，都不去演了。于是我们大家伙看到的都是没有任何曲折过程的假爱情。 啊， 这男女主角就算分手，都是恶毒配角使得坏，根本就不是他们俩的。 就是那个什么，女主都是小白兔， 对，都是 小白甜，女二都是大灰狼， 对， 对吧？都是狐狸精，就是那种 傻白甜傻得太过了。 哎呀，就是完全完美主义者，你知道吗？ 玛丽苏剧嘛， 对。 然后而且就是一般一个女主旁边三四个、四五个甚至更多的男主或者是男演员。全都喜欢他，而且从不同的方面能够配合他，有在生活方面的，有在工作当中的，有的反正就是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的， 就是反正我们特别讨厌这种剧情，你这样让我们现实中的男同胞怎么活？ 对呀， 关键还有一些剧把那些男的就描述的一点缺点都没有，你知道吗？ 啊， 听话温柔，然后那个又会挣钱，又能 又 照顾家，又帅，脾气又好， 怎么可能呢？ 啊，这。简直，我每次看到这种电视剧我都想掐死那个 编剧。对，其实他们按照高磊的这个标准写的，但是也不能真的这么演啊。你说这演了，你说让 是 让大帅这样的怎么活？ 我是真实，他叫伪现实，我们现在正在全社会批判他，知道吗？其实这个确实是啊，当然我们说也有一些人在做一些什么不甘心的努力，像《我的前半生》里雷佳音扮演的前夫哥和吴越扮演的史上最强第三者，其实是撑起了这部剧的真正力量所在。如果没有二人沉重刺痛的开场和绵延到再婚后对诸多现实痛点的无情触碰，那这部剧除了源泉的高级范儿还能留下什么？可惜这样一对让人激赏的人物关系只能做男女二号。 是 啊，确实是，就是你看当时雷佳音跟那个吴越那一段，就是所有人都觉得特别的真实， 就第一开始大家都特别同情吴越，但是后来通过吴越的表演，丝丝入扣的表演，就觉得，这女人怎么能这样， 关键 就慢慢就讨厌她。 对，但是她的那种是真的就是很现实， 对， 真实， 也能真实， 而且你站在吴越的角度上，你也能去想得通的一个怎么说呢？剧情是， 对。虽然说后来有点讨人嫌，但是你设想一下，如果你自己是那个位置，你是不是做的可能比他还过分？ 哎， 对吧？ 没啊。好，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都在吐槽什么样子的剧情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听听这首老歌，有没有想起一些曾经的美好？ 手心，你身影，还占领我的心，全 来看看啊，唐小栗子说了，我来说说古装戏吧。 好， 就是那些古装戏、武侠戏，只要是从悬崖掉下去，死亡率肯定是零，不只是死不了，而且肯定有好事儿。 嗯， 不是发现武林秘籍，就是遇见白发高人，或者是碰见美女施救，成就一段姻缘。另外前几天看陈浩民演的那个锦毛鼠、白玉堂和小王贼打的时候，远处镜头竟然还停着两辆大卡车啊！瞬间我就不想。但是哎，我觉得你是这样啊，你后面吐槽的这个呢，就是有一些叫穿帮镜头 啊， 这个真的难免。就比如我们前两天刚访了一个导演，他就说，你比如我们要拍的是80年代的一些戏，但是我们现在要去拍路上的镜头的时候，就是 就很难了。 他们已经做得很认真了，就是把去自己去买了夏利，把那个涂成当年北京那个夏利的 那种黄色和 红色的那个出租车的形式。但是你说，他说我们在街上拍，难免会有一些现代出租车 就出现了， 出现过去，所以真的有时候难以避免啊。 这还是可以原谅， 偶尔穿帮，我觉得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啊，这个不要紧，关键是有一些人为的设计一些剧情是最讨厌的。 对， 来， 哲真就说了， 嗯， 伪剧情， 嗯， 当然是刚刚这播的《美好生活》里边那大叔张嘉译啊。 哦， 你瞅这人大叔换了个心脏， 哦， 身体还倍儿棒，弄俩媳妇儿还来回乱跑， 哎，好， 这什么情况？这什么情况？这是 换了心脏还能弄俩媳妇儿是吧？你主要是吐槽这个点哈，来看看啊，还有很多人说了，蔷薇花说了啊，就是。他们吐槽的那个电视剧叫《南方有乔木》， 哦， 就那个插那个插线板那个， 哦 啊， 就是刚刚开始热播的， 好呀， 《南方有乔木》。前两天我们节目还请了一个男配呢， 啊，是吧？ 对， 哎呀，这个不知道后面会演到这一段啊。小魏小雅就说了，小时候爱看港片， 怎么着？ 很多都是警匪片 啊， 然后就看到，就那个时候就港片不经常在大街上动不动就拔枪， 对， 哇！第一次，当时我看了这个，因为受这些影视剧情的影响。我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我很紧张啊 生怕有什么 对 情况出现，是不是？ 后来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啊， 当然我还是爱看港片的 啊，对 对。 哎，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说你刚才说跳崖这个， 嗯， 其实什么时候开始，就大概就是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那部电影最后玉娇龙， 嗯， 最后剧情的时候一扎猛的就往下深渊跳下去了，但是他人没交代最后怎么着了， 嗯， 好像从那儿之后开始好多跳崖的，但是直接都死不了。 跳崖死不了，这个是从当年的武侠小说就开始了。对，你只要看武侠小说，你就掉在底下去，要么就吃了个果子，然后背力大宗， 要么就高人相救， 打通了任督二脉等等啊，来，接下来时间先进段广告。 哎，任督二脉在哪儿啊？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意盎然的时期，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 Jeep 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中国黄金美丽春天，铂金换新季来了！4月4日至4月8日，铂金专柜以旧换新，公费全免，正价购铂金每克只减10元。美丽就要拼搏，尽在阿麦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0元得，详询10086。 光印喜欢直径，北京 SKP 欢度11周年生日庆，4月5日至15日，刷广发信用卡在北京 SKP 消费，满额送惊喜，最高可得1000元礼金卡。详情请关注微信号"广发卡北京"，火箭店内海报。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金盛余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很经典的一部电视剧，不是很经典吧，就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啊、前面其实都很好、哦、表演爱情的剧、嗯嗯、电视剧我就不说了啊，那但是后面的时候就讲到了商战，因为他是一个富二代、哦、那他的爸爸遭遇了董事会危机、 哎、呦呦呦， 然后他就连夜去到了各个董事家里、 啊、 然后说服那些董事，就一夜之间说服了十几个董事把他们的股份给了他， 我的天呀、嗯、然后挺身而出倒是挺好的、 嗯、啊，就是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剧情，嗯，你证监会你们要不管管好不好？就是这种剧情， 证监会 特别， 那是他们家自己的事儿，管、嗯、不着。 不是这个，这可不是这上市公司啊， 哦哦哦， 他不可能说就哦，我去跟你说一下、哦，或者签个协议，两个人私下签个协议啊、哦，我这个股份就归你了。然后他一夜之间凑齐了51%的股份，然、哦、后、哦、掌握了这个公司，然后你就觉得哇、哦，看了以后就特别想吐槽，你知道吗？ 就是像我们这样满不懂的、 啊 嗯，就觉得特过瘾 啊， 我这男生太厉害了、 啊、 找男生就要找这样的嫁， 但是关键是、 啊、懂的人就、哎、这什么剧情， 关键是你像你这种你很容易造成误解的是吧，经常会有男生可以去骗女生说没事没事，我爸现在就1%的股份，我可以一夜之间收到51%是吧，这不扯吗啊？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样子的就是想要吐槽的剧情啊、嗯、来看看。 比如说哆啦 A 梦就说了、嗯、想到了很多剧。 嗯， 比如说这剧里边先是恶婆婆。 嗯， 然后续集里边是恶奶奶。 嗯， 好不容易都搞定了他又没孩子。 嗯， 有了孩子吧又出现第三者。 哦、 哎、现在细想想吧跟还珠格格那套路一样一样的。 哦， 我居然每天看的还津津有味的。大家我告诉你都这样，就是那编剧导演就抓住了你们的心态。嗯、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一位叫雅和园的，他想吐槽动画片 啊 啊，他是这样的，他说最近有一个动画片叫《超级飞侠》， 怎么的？ 你看了吗？ 我没有哎。 他说动不动就找人帮忙，这什么玩意儿？哦哦哦，不是，我估计这可能是跟《西游记》学的，就是孙悟空不是打不过了就找人帮忙吗？ 找如来，找观音。 哎，这但是人家后来也有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啊， 说这个叫什么呢？孙悟空他属于这叫人际关系广啊， 哦， 对吧？人家人脉广，人家能请得动啊。 对， 你去找一个我看看， 有能治得住的， 哎， 是吧？ 对吧？ 当然了，这是一方面，还有我突然想到了，就借这个例子，我突然想到像那个台湾的电视剧《家有仙妻》。 哦， 就那种类型的，就是我不借助于某人的帮助， 啊， 我有超能力， 啊， 对吧？我有手镯子， 嗯， 我有办不过去的事儿的时候， 嗯， 我就向着镯子我念叨，然后他就能实现我的心愿。这也成， 这也成，反正这是就是你要不就真虚构 啊， 但是我们就主要吐槽的那些伪现实的剧情，好不好？来看一下啊，这个HS 说了，高磊说完让我想起了《欢乐颂》里的操盘手、 啊， 就是刘涛扮演的那个高智商女，一夜之间操控股市啊，就那事儿，对对对，就是大家吐槽了很多， 啊、 就是好像是他跟那个小包总他妈。 啊， 好像就是有矛盾吧？ 哦， 然后呢，他就通过股市，然后什么，就打击他妈妈， 一夜之间 啊，反正就是各种操作 控制了他们家， 我都说不上来人家是怎么操作的。 哇、 哦！啊，我就想哇，你股市你以为玩大富翁呢？ 哎，真的真的，我也不懂，我问问大家伙儿、有没有可能这么操作呀？ 磊磊。要不然我教你炒股，来 我还真没户头。 来看一下啊， 齐天大圣说了，记多少年前有一部香港的电视剧， 嗯， 胡杏儿演一警察， 嗯， 里面的一个龙套因为工作啊给老总送礼物， 嗯， 送完了呢接电话就约游戏说要炸死对方， 就是估计说游戏里要炸死对方、 哦、 啊。 胡杏儿以为送的是炸弹，就强行拆了礼物、 啊， 结果是半纸盒糖。 嗯， 我看了比胡杏儿更尴尬，这情节真是服了。 那他可能是想要，就是这个剧情是想要表现胡杏儿不顾生死也要去把这个包装盒，就送来的这个包装盒打开， 去救下老总。 对对，想要表现救老总、哦，但是我想跟胡杏儿说一声，还有一种方法叫扔掉，对吧？ 人家有大爱，扔掉了、啊，万一炸到了花花草草怎么办呢？ 对呀，哈，来看一下啊，还有很多这个黄达说了，我要吐槽一下陆毅版的《少年包青天》， 哦， 其中有一集介绍了包拯根据樊老爹患有色盲症的事实。 推断出樊老爹的儿子遗传了父亲的色盲症，从而被歹徒陷害含冤致死。他说，我觉得槽点有两个，第一，色盲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化学家兼物理学家道尔顿发现的，并不是中国宋朝的包拯。第二，男性的色盲均遗传于母亲并非父亲。哇、哦、这个好专业呀， 好厉害。 哎，不是，我是觉得是这样，我估计编剧听了都得给你跪一下，我跟你讲。但是如果说你要真的是判那就是拍那种断案剧的话、嗯、你这点你还真的不能不去查一下。 就是说有一些细节你必须得合上，你得有逻辑性、嗯、要不然你人家看了以后那就完全就。 当然我们确实首先非常佩服黄达、嗯、但是那个编剧你也确实得色盲症的基本的情况能不能查一查，当然它到底起源于哪儿这不好说， 对， 但是你比如说遗传自谁你最好你得说清楚吧。 啊，没错， 是吧，你 这是一个重要的剧情， 你会容易造成误导的。 嗯，对的啊、哦，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交流，我们的话题是 说一说那些您想要吐槽的伪现实的剧情、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体育方面的消息。首先来说一说、这个、 北汽男排。 北汽男排吧。这应该是一号就周日的时候一场较量啊。 是的 ,4 月1号下午呢在本赛季中国男排超级联赛总决赛第一回合较量当中，北汽男排客场2-3惜败于卫冕冠军上海队，在七场四胜制的系列赛当中以总比分0-0落后。那么这也是京沪两队连续第三个赛季在总决赛相遇。那么作为最近三个赛季的总冠军，上海队呢这个赛季发挥依然出色，总决赛前夕被外界一致看好。 对，其实当时我们之前在比赛之前还说过呢，就是外界一致认为啊，北汽男排胜的几率是零。 哦 啊，所以现在，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咱们不管外边说什么，咱至少咱们打到2-3输的吧。 对啊， 是不是也不是完全一局赢不了吧？ 对，咱不争馒头争口气啊。 嗯，是不是 啊？ 好，那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 输了， 其他方面再关注一下女排。 好， 因为今天晚上的7:30。排超联赛女排决赛第七场叫天王山之战将在上海进行， 那就是最后一场了， 谁赢谁夺冠。 哎呦，谁跟谁啊？ 上海对天津， 我的厉害了！ 哎，这也是绝对精彩的啊！那上海女排呢，有主场优势，经验相对于天津女排来说的话也比较丰富。不过上海女排背负了太大的压力，第六场输球就是思想包袱过重导致的啊！球队对于冠军非常渴求， 对， 如何减压打出真正的水平是关键。那天津女排呢，目前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啊！ 因为一开始这也是有点像就是北汽男排那样，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天津女排。就是水平弱一些啊、哦，所以 我告诉你，天津女排之前可是因为我记不住准确数字了，是多次连续的全国联赛的冠军。 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了 啊、 你跟我说说，你是从哪一年开始突然一点体育赛事都不看的？因为我感觉你聊的那些事儿 啊，都是属于上世纪80年代， 对，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90年代，2000年之后就很少看了，没看。 那是之前是干嘛的？就是比较关注一点。 对对对，足篮排，包括三小球，我都不看。什么运动我都看，什么项目、什么运动员我都记。真的是。 你是原来那时候在体育台做节目？ 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打小我爸就灌输我说，磊啊，好好练啊，以后呢参加2000年奥运会。 哎呦， 后来带着我就天天在团结湖公园折跟头。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叔叔还是个梦想家。 是。折了半天我也没折进去。 好，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跟里皮有关的啊。最近呢，里皮这个接受了罗马体育报的专访啊，就是他这个应该是回到意大利休假啊，接到罗马体育报的专访，然后呢也专门谈了一下中国队的表现，他还谈了卡佩罗的下课啊，并且对于自己是否会继续在中国执教的问题，里皮也是，他这个回答非常的耐，就是怎么说呢，值得砸嘛啊， 做砸 啊，叫什么？反正就是琢磨啊，哎，然后呢， 他是这样说的，就问到记者问他，你愿不愿意长期留在中国工作？他说，中国足协提议给我续约三年，目标是2022年的世界杯晋级，我正在考虑，我想我愿意去尝试。中国 U19 U20 U21 总共有80多名我认为还不错的前景广阔的少年，我会再干几年，除非某个时刻突然感觉太累了。 哦， 你看这个就 留 了个活口， 对对 对， 对 吧？ 对对对， 突然感觉自己太这种老江湖，银狐就是银狐啊， 是吧？但是可能就应该是继续签约了， 应该我觉得肯定是会。是，当然他也说到了这个，比如说卡佩罗的下课，他就专门提到说，有的人认为中国足球简单，那你是完全错误的，在这里一点都不简单。首先是环境跟气候，说中国很大。啊，有的城市六个月40度高温，90%的湿度。其次是没有我们认知系统里的转会市场，这里的俱乐部都不好，都不卖最好的球员，要卖也都标出非理性的天价，没法交易。然后你自然而然的发现，想赢球太难了啊！经理人给你很多承诺，诸如你别担心，我们会全力满足你，基本上你也就听听好了。 这是吐槽大会，这是里皮的吐槽大会。当然了，我觉得可能也确实是有一些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不能解决的。 哎， 当然，我觉得未来几年他这么一说，可能没准也会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了，是不是？ 对对对，这个说的也太实在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说一说这个您想要吐槽的哪些伪现实的剧情？ 嗯，好了，送给大家。春天里，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没有信用卡，没有它，没有24小时热水的家，可当初的我是那么快乐，虽然只有一把破木吉他，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唱着那无人问津的歌谣，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就要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还记得那些寂寞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冒起胡须，没有情人节。 好，咱们来这个看一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MG 七剑说了，昨天被媳妇儿强拉着看了一下南，就这么南边有乔木， 南方怎么样？ 他连名都没 南边有乔木， 南边有 气急了，估计 啊，北边有乔山，你知道？那个男主角几千万随手就可以拿得出来， 哇！ 看样子就身价得几个亿， 是。 然后开着辆野马，开着低调的车，做着高调的事儿。其实不是有个小品的台词经常说的好，说我最近正好在谈一个4亿的项目， 哦， 但是现在呢缺点钱没有启动起来， 嗯， 另外一个人说啊你缺多少钱啊，这个4亿吧我现在还差400啊，然后哎就没有启动，哎真的是啊， 反正就是唬唬你呗，张宏宇说了，我现在来说说那个谈判官吧， 嗯， 就之前特热的那个 啊， 哎呦妈，最后两集的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嗯， 你说自己婆婆死了不管 啊， 然后无动于衷 啊， 然后这自己的闺蜜生孩子去了 啊， 远远的在美国， 女主应该是微微远远在美国 啊，晚回来5分钟，他说他能救他的命，这不纯粹扯吗？太可笑了，我觉得这完全不可能的事儿。 哎， 就是我也没看，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完全不合逻辑啊！这等于再来看一下，有这位牧神是吧？啊，他说就反正这个字儿不知道怎么念，一个牧一个神，不知道念什么。 哦， 他吐槽一下《西游记后传》吧，一个打斗镜头重复十几次，据说有过一个精简版30集，精简成了12集啊。哦，就是光把那个打斗镜头都去了以后，30集变成12集 了， 18集的打斗，哦，我知道那个电视剧，好像还是一个，反正一个武术冠军演的吧， 哦， 就是他在里边就一个表情，然后呢，打就比如说踢你肚子一脚，然后呢，那个镜头就会放3遍踢肚子，就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就这样，每次都重复三遍啊， 那让你觉得很狠，是不是？ 哎呀，还有天堂龙一给我们讲了，他是说这样的，他说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人是跪坐在垫子上的，可是，在《新寻秦记》里呢，项少龙在乌家堡里竟然坐的是带靠背的椅子啊，他就说应该尊重一下历史啊，说你的历史是和谁学的？这个呢？嗯，其实你要是细究起来的话， 你看这边说历史的还有一个呢。 哦， 燕也说了伪现实剧情，那我吐槽一下，最近特别火的那《烈火如歌》，啊，明明讲的是上古时代的事情，怎么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汉字了呢？而且拿笔的方式完全是现代的这种握笔，连摆个毛笔造型他都不会，你说说，这穿越了吗？ 其实你看他两个说的这两部剧。其实本身都是带点玄幻的 啊，对， 带点玄幻的，所以出现点这些逻辑的差错呢，我觉得还可以理解。就你比如说那个跪着的和坐椅背儿这个，当然这个跪着和坐椅背儿这个，如果真的应该细考究一下的话， 也是不应该出现， 也是得考究的。 对， 但它本身是一个穿越剧 啊， 但是我说实话，当年的《寻秦记》那个是很经典的，就是古天乐演的那版，是我最很喜欢的一部电视剧。很好看啊，我没看过新寻秦记啊，但愿别毁了我的童年啊。来，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您特别想要吐槽的那些伪现实的剧情啊。好， 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 好，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一组资讯啊。首先关注一下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当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于4月14号、15号、21号举行。大赛倾力打造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 啊，聚集电台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视频，了解大赛活动详情。大赛咨询电话010-8501-3045 010-8501-3045。要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这个活动啊，其实应该是两年一届吧。 对对对， 我也是参加这一次比这种这个活动比赛进来的， 而且加入到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了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 一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我这 烧的有点不行了，我告诉你，现在脑袋有点懵。 对，磊现在有点发烧，我现在都能感受到他的热度啊。所以一会儿如果他说胡话，你们就理解 原谅我啊。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比赛啊，尤其想要成为主持人这个的朋友啊，来看一下资讯。 好，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北京国际电影节4月1号12点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正式开票。传说中的北京电影节的速度重现江湖，官方售票平台淘票开票之后啊，一分钟票房达到200万元，两分钟300万。那么跟去年相比呢，这次售票速度高出了一倍多。在展映影片当中，布达佩斯大饭店五场观影票10秒钟就被抢购一空。 妈呀， 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分别是泰坦尼克号和重庆森林。 这两场排名第二是因为他们12秒被抢没的。哇，这就完全得拼网速啊。 对， 来关键看一下顾长卫导演的新片《遇见你真好》上周五上映四天票房3000多万元，豆瓣评分跌至4.9分啊。这位曾经拍出《孔雀》《立春》《最爱》等国产文艺佳作的老导演，如今开始迎合年轻观众，拍摄偏商业的青春片、爱情片，但是观众吐槽新作呢俗套乏味，相当尴尬呀。但是年过花甲的顾长卫却透露，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一部网剧， 还要继续挑战。顾导加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哇，说说我的最爱李娜，网球界的娜姐哈。李娜呢最新透露，第二本自传呢即将 出版。那么此外呢，他还表示陈可辛导演执导的关于自己的传记电影也即将开拍，女主角已经选好了，而且呢这个女主角也练了一年多的网球。李娜表示自己从没想过要演自己，她说我要是能演就回去打球了、那么此外呢，她也不会在电影当中客串，她说因为我不是那个领域的人，所以呢不想尝试。当然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方面的说法，但是据我所了解到的最新的说法是这部传记电影可能在今年要被搁置，因为李娜看了这个选定的女主角她的练球之后，觉得她的技术特点跟自己相差很远，尤其是反手的双手击球完全，她因为她的李娜的反手击球是特别标志性的、当时是排名世界第一的，又狠又稳又准、然后这个演员她打起来就是软飘飘的，所以呢陈导说让她再练一年。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你想找一个跟你打成一样的，那人家干嘛要拍电视剧啊？人家直接去打网球好了。 不是，就是起码你个动作那个感觉要像， 好吧？ 击球的那个出去那个球什么样，咱不管啊， 好吧，好吧，来看一下这个今年三月全国综合票房最终以 51.1 亿的成绩收官，超越2016年的三月创造的 37.2 亿的票房记录。哇，这超了不少呢，超了十几亿吧。 是、 嗯， 那么另外呢， 关注一下阿里巴巴宣布获得旅行青蛙游戏的国内独家代理权。还记得那个青蛙那个游戏吗？ 哎，记得 啊， 就日本传过来那个。 对对对对，然后阿里巴巴已经拿到了它的国内独家代理权。阿里游戏的官方微博说，昨天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和这个日本公司达成战略合作，获得了他们的独家代理权，双方将会合作对游戏进行开发，并且推出中文版本。 我怎么觉得这个游戏过去了呀？ 我也觉得周围聊这个的不是很多， 是， 但是可能中国的中文版本一出现，又会有新的风潮吧。 是，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说大家的互动话题。 又来上校，请开两扇门，乱世风雨，乱世 啊，这也是很经典的一 大宅门啊！ 哇、这种剧情，它就是你看着你都进戏，你知道吗？因为你信他。 嗯 啊，来看一下啊，当然还大家还在讨论。我觉得最逗的是埃里克森，他就说了，说你刚才就是说跳崖那个、那哥们儿，我觉得这特别有认同感啊。说前两天看《琅琊榜二》，有一哥们儿跳崖，他竟然死了，太让我意外了。 剧情安排需要是不是？再来看看这个地南天说了，《甄嬛传》的剧情就极度不合理呀、 哦！ 皇帝的成年弟弟没事自己一个人往后宫溜达、还一个人跟皇帝的女人聊天、这是多侮辱皇帝智商啊！ 对呀、 皇帝这他说就这破设定能撑起大半核心剧情，这剧最大的危害不是还是没完没了的要重播？ 不是 啊， 他这说这剧最大的危害不是没完没了的重播，是弄得单位的女同事都觉得这个剧里的男二是个完美男人。 但我就在想，完美的那个男二他指的是那太医，还是说那个七王爷？ 那不知道，反正他说自己他们的女同事都觉得自己要是剧中人也会不顾一切的出轨爱上他。 我的天呀， 所以他觉得这个简直了， 这祸害众生了。 好吧，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互动交流，咱们先进段广告。 假期去哪里？ 当然去大中买电器。 有活动？ 必须的，4月5日至8日大中电器春季家装家电节，大牌家电低至半价，套购家电最高立省30%。 买电器就去大中。 春意盎然的时节，满足孩子的出行愿望，从不担心天气与路况，因为这个4x4 SUV 智能科技体系，更多安心，更低油耗。限购指南者与自由光，至高享税前无免包牌购车礼，详询 Jeep 当地经销商。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媳妇儿，陪我去一趟家具市场吧。 先等等。 那明天？ 再等等。 还等什么呀？ 等京东家博会呀！4月6至7日，在北京展览馆，百大家装品牌万款商品专属特惠等你来。 家装当然上京东。 京东。 三月踏青北海边，穿到春衣柳如烟，欢迎你尝惊喜，坐你下车闲谈。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扎沙眼，夹子上头捋一签，长亭湾古道边，风骚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啊，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刘工，为我们大家介绍最新的旅游天气情况。你好刘工。 哎，主持人你好。 哎，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啊最近的天气。 好的，今天天气变化是比较大了，而且呢不单纯是北京，而且是大半个中国天气都在变。从昨天这个最高气温来看呢，华北及其以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25度以上，其中呢，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山西中南部和东部，还有陕西的东部、湖北的西部以及江南、华南，都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超过了30度。就包括太原、天津、兰州等在内的14个省会，这个大城市都创下了今年气温的新高。那今天就不一样了，实际上是从昨天夜间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大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等地，自北向南先后有6到10度的降温，局地降温可以达到12度以上。上述地区呢，大部分地方还有4到6级的偏北风。新疆山口地区呢，风力可以达到8、9级。咱们就拿北京来讲，昨天北京最高气温是24.9度，今天预报最高气温是13度，那就是说这将近有12度的降温。像类似的降温，在中国中东部以及这个东北地区，大部分地方都可以达到，或者是接近这个程度。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应该说大家户外活动的时候，应该根据气温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衣着，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朋友，衣服呢还要适当的多带一点。那么降水情况是这样的，从今天到明天，新疆沿山地区啊，还有华北北部有小到中雪或加雪，东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黄淮中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呢，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雨。那么在新疆的北部和东部，还有甘肃西部、内蒙古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中东部地区，这4到6级的偏北风呢持续时间并不是很长。北京的话呢，今天下午风力就逐渐减小了，不过呢在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呢，部分地区会出现扬沙或者浮尘天气。总体来看呢， 这几天天气变化比较大，大家一定要及时收听临近的天气预报。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 再见。 那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赏花。当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堂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好了，北京时间的8:3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事故路段，京藏高速上青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回龙观到西三旗进京方向常规拥堵。另外，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到了功德寺桥。安利路仰山桥下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是排到了丽水桥。立汤路天通苑地铁站以南北向南有事故，后车是短暂排队。在东五环小郊亭桥北北向南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是排队比较长，队尾是排到了平房桥。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依旧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 高帅组合。各位，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咱们说一说影视剧当中的那些你想要吐槽的伪现实剧情。 是 啊，就是有哪些你觉得就是他写的特别的胡说八道啊，然后呢脱离现实。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吐槽一下。那怎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一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不好？ 哎耶，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家都有着这个怎样子的想吐槽的事儿。刚才有一位朋友啊给我们发过来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对叫郑朝阳啊，他就说了这个他想吐槽的是这样，他这个应该是哪部电视剧，就是赵薇和那个古巨基他们演的那个 情深深雨蒙蒙， 哦， 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应该是情深深雨蒙蒙，它里边是有这样一个剧情， 怎么了呀？ 啊、就是当时那个叫什么？ 赵薇 啊，先是什么？先是那个谁，林心如问、 啊、林心如 古巨基说、 啊：“ 请你坦白告诉我，如果当初没有依萍介入我们之间，你会不会爱上我？”然后这时候古巨基说：“ 嗯， 你知道吗？依萍当初也问过我。”和你同样的问题，你知道？然后林心如问：“你怎么回答的？”我很诚实的告诉他：“如果没有他，我会爱上你。”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有观众找到了当时确实这一段他是怎么说的截屏。 哦， 啊，当时真的依萍就问他这个问题了 啊：“ 假如没有遇到我，你会爱上如萍吗？” 古巨基说的是我不知道，所以这瞎话编的，你知道吗？ 前后不对的。 哎呦，好家伙啊！来看看， 这还可以理解，这男生嘛，耍的小手段。 来看看，你看磊哥没少骗姑娘啊？ 没有啊。神就说了，再说一个吧。 嗯， 《西游记后传》的编剧哈、啊，后来拍了一个比较有名的电视剧，叫《神探狄仁杰》。 嗯， 时间线上稍微有点问题。 哦， 怎么着呢？这狄仁杰啊，从贬职到回到皇都做官，按照历史上来讲，他还有9年的寿命。 嗯， 但是哎，这第四季的神探狄仁杰经历那可远不止9年啊。 啊、 哦，也就是说，这后几部狄大人那是诈尸演的状态啊，怪吓人的。 你要是这么去深究，我跟你说，那些编剧都能，我跟你说，编剧都能诈尸，你讲，对，这也太深究了。比如说9年的历史寿命，这个，这个如果它是一部正儿八经的历史剧，你可以去， 那要尊重历史， 你就， 但是他要是细说。 对，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去批判这种细说的现象，但是如果人家本身就是细说，这个剧情我觉得就咱们就忍忍吧， 就过去 好吧 过去 啊。来看一看啊，首席忐忑官说了，说我要吐槽的是现在有些跟风的特种兵题材的电视剧。 哦，怎么了呀？ 说我忘了有一部电视剧叫什么了，其中就是我们的特种兵有紧急任务集合的时候，不是想警报鸣笛，竟然是指挥官去寝室楼下吹口哨。说我足足笑了20分钟，尴尬症都犯了。那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真实情况我感觉应该是第一时间下达命令，然后 不是响警铃吗？ 响警，对，警铃警起来，因为他们也是分几种。 不是，你这个确定吗？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有没有这方面的行家，就是这种情况下是响警铃还是就是真的是吹哨的，就那种集合那种的。 你如果是在就是在这个户外的话，那肯定是吹哨或者说其他的一种方式。你要是在部队里，应该还是响警 响警铃吗？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块我们都不知道啊。如果有了解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当然，首席忐忑官也说了，说反正我老婆每次发现哪个剧好看，都会跑过来让我看一下 啊， 第一集。哼，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一下大结局，哎，他就不用看了。 原来你是编剧啊， 这也太狠了，这种。 唐朝栗子说：“我吐槽一下《名侦探柯南》吧。 啊、 哦，我告诉你，柯南同学走哪儿哪儿出事儿。 对， 他是死神呢。 嗯， 而且到现在900多集了。 嗯， 一天一集，900多天了吧？ 嗯， 还不算电影版。 嗯， 那过了 N 多个寒暑假了。 嗯， 啊。”手机都从大哥大一直演变到现在的苹果手机了。 嗯， 为什么柯南还是一年级的小学生啊？ 是动画片，你要跟他揪啥是吧？他里边他那个破案破的真实就可以了 啊。对，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说，其实就有很多的那个叫侦探剧 啊、 就是侦探的特别伪、特别假，就让人特别反感。 对， 对吧？你要破案就各种胡诌八扯的线索。 为什么人喜欢阿加莎·克里斯蒂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破案的过程是环环相扣的，让你看不出来一点破绽。 哎， 哦， 好啊。另外还有那谁，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一些新朋友啊，这个我们都看见了，评留心，我们都看到你们了。你们还可以在这里留言，就是跟我们聊一聊，你想要吐槽哪些电视剧的剧情呢？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的消息。市公园管理中心2018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月活动上周六在紫竹院公园启动了。那鸟语花香的初春时节，游客可以在游园踏青的同时呢，参与科普活动来增长自然知识，就是可以叫识鸟长知识。 哎， 这事好。 今年的这个科普宣传月的主题呢是爱鸟护鸟，共筑生态园林。活动呢是由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市属的11家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和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协办。科普宣传月启动当天呢，紫竹院公园、北京动物园、北京植物园、香山公园、颐和园、渊潭公园和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的科普老师分别带领游客开展了竹林探秘、组装鸳鸯巢箱、拼插模具、彩绘动物脸谱、拼插鸟类拼图、野鸟猜猜猜等互动的科普活动。 那还有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月期间呢，全市将举办71场科普活动，市园林管理中心科普公园微信公众号将定期发布市属公园的科普活动信息和园林知识，叫做科普公园啊，科普公园 是 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另外呢，今年市公园管理中心还将以市属公园的传统花卉为主题，在市属各公园举办花卉导赏和专题讲座，活动将会贯穿全年，预计举办80场啊。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日出行了。高德地图呢近日发布了清明节假日出行的预测报告。报告指出，受清明出行扫墓集中、踏青赏花等因素的影响，清明节去程高峰呢是4月5号本周四早上起来9点到中午的12点。返程高峰呢是4月7号的下午3点到晚9点。那么去程返程高峰的压力啊都是平日的两倍左右。最高是在4月7号的下午5点。那么可以达到平日的六倍，我的天哪。那么整体交通拥堵呈现驼峰型，到4月8号开始逐渐的减缓并趋于平日。那么在去程和返程高速收费站排名前十当中，去程最拥堵的收费站是咱们北京市 G7 的京兴高速太平庄收费站，拥堵的延时指数高达7.5，平均速度您开到那儿也就每小时10公里，哎呦，那也就是基本就走不动了。 哎，对，骑单车去吧啊。好，再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务院打算实施新措施，让申请到美国的签证者如实填报用过的社交媒体账号、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等信息。 对， 哎，这项措施不仅针对到美国的移民签证，也适用于旅游、留学、商务等其他种类的签证。预计将影响每年将近1500万赴美签证的申请者啊。 嗯，而且呢告诉大家，根据新举措，赴美签证申请者必须提供5年内用过的社交媒体账号、电子邮箱、电话号码。 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对，关键自己，我天啊， 你就五年 你记得住吗？我有多少个 QQ 号，真是， 哎呦我天啊，关键我如果不报他会他能发现吗？ 不知道， 是吧？ 这有点开玩笑，我感觉。 当然，他可能是出于安全等等方面的考虑啊。这个活动这项是从去年5月开始，美国的驻外使领馆向部分签证申请者索取了上述信息，但当时只是针对少数风险较高的人群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将会覆盖，就是大范围的覆盖，比如说旅游、留学、商务、移民等各类签证啊。 对，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泰姬陵。泰姬陵呢是印度沃尔王朝皇帝沙贾汗为爱妃泰姬马哈尔修建的白色大理石陵墓，也是印度最具知名度的地标。那么作为爱情象征，它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那么鉴于逗留这个游客数量过多的问题，印度考古局发布了公告宣布啊，从4月1号开始，所有游客购票游览泰姬陵一次最多逗留3个小时。如果想逗留更多时间，您需要再买票。 那现阶段的泰姬陵门票单价为印度游客40卢比，约合3.85元人民币。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游客是51块钱人民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游客是96元人民币。新措施需要泰姬陵工作人员在出入口检查计时戳。至于超过三小时后如何付费，还没有公布啊。 好了，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蝴蝶缓缓飞，唱一壶蝶。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咱们今天是要吐槽那些伪现实的剧情， 是， 但是呢也有很多朋友的吐槽，我觉得他们这吐槽就很有意思啊。 Mr. 安就说了 啊， 哎呀，我这样吧，我不吐槽现实剧情，我吐槽个童话吧， 啊， 就格林童话， 怎么了呀？ 他说，哼，王子在森林里看着一个睡着的姑娘上去就亲，你这不是耍流氓吗？啊，还有那个恶龙把美丽的公主掠夺到他的城堡里面，咱先不说为什么一条恶龙要住在城堡里 啊， 就那恶龙的审美能跟人一样吗？我就问你，你就自己想想你自己，你会爱上一只特别美丽的蜥蜴吗？哼，不会吧，隔着物种呢，你知道吗？嗯，是这样啊。 哎，吐槽挺好玩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他这个吐槽其实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这不是正经八百的真的是要吐槽什么啊，就是有点的搞笑的。但是呢，你比如说恶龙为什么会爱上姑娘，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啊。 他本身可能他不是个恶龙，他可能比如说受了魔法诅咒变成的恶龙， 对对对，有可能， 对对吧？ 有可能， 哦， 对吧？嗯，要不然你去尝试一下。 哎，完了，我们如果让我们按照这个情况来写童话的话，Mr. An， 咱就写不成童话了， 就是， 好吧？ 还是得有一些这个想 象力，那都写成纪录片了，你知道？ 茴香馅饺子就说了，那我吐槽一下美剧吧。 哦， 好多年前看的《越狱》系列， 哦，对 对， 对，《 越狱四》，嗯，里面几乎所有路人甲都能变成特工， 嗯， 而且剧情没完没了的反转，就让人受不了了。 对，其实《越狱一》是最好看的， 最经典的， 最经典的， 百看不厌。 嗯， 但是后来就有点胡扯八扯。 对，就是特别，就是人物开始往也都开始扯。他说的那个现象呢，我其实真的发现，在有些电视剧当中、影视作品当中都会出现 啊， 嗯。就比如说在路边是个人上来以后，就各种能打， 嗯， 对吧？啊， 对对对， 尤其美剧当中、美国电影当中也是。 但是我就觉得有点追求那种反转的效果太极致了，反而让人觉得失真了， 嗯，对对对， 是吧？ 来来来，还可以，月亮说了，情深深雨蒙蒙当中有一句话简直了，那就是舒桓说的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哎，这个我一直以为是个段子，真的有这句话吗？ 我这还真不知道。 对，因为我看过网上有一些就是吐槽这些的 啊， 说八年抗战就要开始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句台词。当然还有一些是这么说的，什么哼，我奶奶在八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你能听出这个逻辑来吗？ 啊，你奶奶八岁呀，啊， 嗯， 那你哪来的呀？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啊，编剧可能。 杰子说太想吐槽， 嗯， 《康熙微服私访记》了，三德子常说大哥，听您口音不是本地人呐，都说的普通话，嗯，三德子你是怎么听出来不是本地的呢？ 哎，这就吹毛求疵了啊。好，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继续和我们聊天。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先来带出一段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地税小贴士。企业所得税一直是企业非常关注的税种，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向您介绍一下企业所得税中纳税义务人的界定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依照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适用企业所得税法。 企业呢，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居民企业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设立，或者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但实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非居民企业是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但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但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应当就其所设机构场所取得的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以及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的，或者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 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2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020-9898。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条奇闻异事吧啊！先看看咱们今天早上不是也是让大家点评一些这个观剧啊，然后那个吐槽一些伪现实的剧情嘛。然后呢，哎，如果您真的是吐槽特别好，或者你特别喜欢写这种剧评的话，您可以考虑一下接下来这份工作啊，就是美国视频点播公司叫 Netflix。网站近日发布招聘广告，寻找刷剧爱好者，刷剧写点评。 对，这岗位的正式头衔呢是编辑分析师。 哦， 网站说啊，编辑分析师的职责呢是观看、研究、点评、贴标签、加注，并且分析电影和电视剧作品。奈飞公司呢要求应聘者热爱影视作品，熟悉娱乐行业，关注细节，明白时效意义，点评分析作品的时候能够保持客观并且富有建设性，熟悉各种发布工具。那么此外呢，应聘者必须精通日语，有5年以上相关从业经验者优先。 嗯， 不过呢，没有提到薪酬，也没有提到岗位数量。 哎，其实我觉得倒是真的特别像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 对， 大家写的好的话啊，就可以去写点剧评什么。但是，中肯一点啊，人家要求。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智能手机加剧全球变暖。 哦， 其实提到气候变暖的原因，大多数人会想到什么交通运输，之前说开车对吧？采矿、石油开采等等。加拿大人麦克马斯等麦克马斯啊，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研究人员认为，智能手机等信息通信技术产品是全球变暖的推手之一。 在整个的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碳排放当中，智能手机2010年占比 4%， 2020年的时候预计会可能占到 11% 了。 嗯， 那么从绝对数值看，智能手机2010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当量是17兆吨，2020年可能增加到125兆吨。 哇、 那怎么办呀？ 别玩 了 呗。 别用了。 研究人员认为啊，这种增加不仅源于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生产商鼓励消费者每2年更换一部手机，旧手机因而成为淘汰品，造成额外且不必要的浪费，也是其中的一大原因之一。 哦、 我觉得这一点你倒是应该管一管，凭什么老给我们升级？升级完了以后让我们越来越慢。 对，越来越慢。啊，不过最近好像又新出了一个，好像稍微有些调整，咱拭目以待看看呗。 好， 我反正还没升级呢。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聊一聊大家的互动话题，说说你想吐槽的伪现实剧情。 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坐在明治。 好，接下来时间看看啊，凯瑟琳 Cat 好像很多人都在吐槽那个美好生活、啊、 对， 最近这部剧说那个、我要吐槽一下，说张嘉译演的无数片子当中的一个啊，就是这个换心脏，说这个桥段简直了，旧男友去世了，然后把心脏换给了另一个男人，后来这个女的又爱上了这个有着原来男友心脏的男人，假的太离谱了。 对，最关键快乐还说最后还是没了，死了 啊！ 太虐心了。 这虐心不虐心是这样、再说，可能是他编剧认为这种情节设计会很感人，但是从反应来看，大家并不觉得这个事很感人，是吧？ 而觉得很尴尬。 对，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我是高磊， 我是大帅。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办款需谨慎。 天天到，去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